我国运动员在中国台北举行的2016年中国台北公开田径赛上获得了两枚金牌、两枚银牌和一枚铜牌。金哲顺和金闪基分别获得了女子3000米障碍赛跑和女子5000米赛跑等项目金牌。金春美获得女子5000米赛跑和1500米赛跑项目的亚军和季军。金闪基获得了1500米赛跑项目的亚军。